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零下七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九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50，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西城区明年将打造数字中轴和一批博物馆集聚区，明年亮马河航线将延伸至红岭金湖，丰台区计划实施宛平城解危二期工程，并开展宛平城弹坑遗迹研究性修缮工作。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近日从西城区了解到，明年西城区将力争完成14处以腾退文物建筑的修缮，实现第二批文物活化项目签约，讲好中轴线故事，打造数字中轴，并打造一批博物馆集聚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西城区明年将力争完成晋江会馆等14处以腾退文物建筑的修缮，推动核心区贤良祠、国立蒙藏学校旧址等重点文物建筑修缮，实现对外开放。在文物活化利用方面，今年实现了新市区泰安里和西单饭店旧址等首批6个活化利用项目签约，并发布了杨娇山祠、绍兴会馆等第二批9个活化利用项目，明年将完成第二批项目的签约，同时将打造数字中轴，利用线上线下平台讲好中轴线故事、文物故事、工匠故事，持续打造白塔夜话等老城保护品牌。还将推出我在中轴修文物云直播，应用 5G 加 8K 等技术，实现文化遗产可读、可看、可听、可游。明年全区文物建筑二维码安装将全覆盖，通过扫码让观众了解文物建筑前世今生故事。另外，西城区现有各类博物馆、展览馆83家，今年完成了李大钊故居、历代帝王庙的展陈提升，并对社会开放。明年宣南文化博物馆将重新对外开放。十四五时期，西城区将形成以中央市属博物馆为龙头、区属博物馆为支撑、企业、社会、街道博物馆、展览馆为补充的博物馆体系，形成西外地区科学教育文化主题、什刹海地区名人故居主题、大栅栏地区商业文化主题等一批博物馆集聚区，打造博物馆之城。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夏天亮马河正式通船，从三环至朝阳公园湖 1.8 公里可泛舟游览，明年这条航线将延长至红岭金湖。朝阳区水务局副局长娄立仓在朝阳区两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亮马河东三环至红岭金湖全线6公里将构建全航线水生态系统，实施水体循环自净，补水增加流动，在实现通航的同时持续改善河湖水环境。记者从丰台区两会上了解到，2022年丰台区将继续推进宛平城解危和整体保护提升工程，计划实施宛平城解危二期工程，并开展宛平城弹坑遗迹研究性修缮工作，持续做好城市更新，挖掘老城历史文脉。记者从石景山区两会上了解到，石景山区首批建成玉泉西里、沁山水、古城南路、七星东街、刘娘府五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明年将再选择5个新的点位进行试点建设，提高示范覆盖率，同时孵化落地更多新品牌、新模式、新业态，如进一步推广一公里嘉禾社区服务中心便民小站模式，支持物美集团在辖区内所有综合超市引入快检等便民服务业态，支持品牌企业发展社区便利店，鼓励夫妻店转型加盟等，全面提升石景山区便民生活服务水平，真正让百姓日常生活更便利。新闻广播记者继续从昌平区了解到，昌平区通过举办农副产品展销会，农副产品进机关、进企业，设置门店专柜等形式，不断拓展外地帮扶地区农副产品的销售渠道。今年以来，昌平区已销售结对帮扶地区农副产品、特色手工艺品等约3.4亿元，惠及当地1000多农户。昌平区向各级工会组织和工会会员推介授源地优质特色产品，动员会员优先购买，同时将工会福利和北京市消费扶贫爱心卡、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结合使用， 通过发放工会帮扶产品福利券和爱心卡，开展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满减活动等，开展消费帮扶。昌平区还动员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线上订购，再由北京市消费帮扶双创中心、昌平分中心配送上门。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于飞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是整点快报连线报道。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本周末和未来一周，北京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演出和展览呢？详细内容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你好，天池。 于飞，首先介绍一下，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将会在12月25号上演他们的年末新戏《极简创造》，会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假日经典小剧场进行首演。那么这个儿童剧呢，跟之前的这个形式有所不同，而且是非常具有创新性的，因为这部剧整个在创排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剧本，而且这个整个的表演过程中也是没有台词的，它是用简单的材料去打造表演主体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理念的儿童剧，是由演员用这个塑料袋、塑料管、泡沫板这些材料制成的一些动物造型的这样的一个道具，把它穿戴在身上那么通过这个音乐的配合以及这种肢体的动作来完成表演。12月16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与宁波市演艺团联合制作的原创当代舞剧《险星海》将在这个大剧院的戏剧场首演。那么这个舞剧呢，也是聚焦音乐家人生后半段鲜为人知的一个人生足迹，通过5个章节去回顾他的一生。在舞美设计方面，也是用符合当代观众审美的这种现代的风格进行呈现。那么舞种呢，也是选择了这种比较具有感染力的当代舞的形式。那么音乐上也会以少量险星海的经典的作品作为主基调那么国家大剧院呢，在22号的时候，也是他建院14周年纪念日，那么也会有相关的线上线下的演出安排。那么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那么今年的这个大剧院的院庆不再采用这种线下的公众开放日这样的一个形式而是安排了这个许多在线上的内容，同时大剧院正常的这个演出的安排也是有的所以说这个感兴趣的观众可以提前在大剧院的官网上去了解这个相关的一些演出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在文化活动方面，那么本周呢，延庆区的非遗传承人研修季活动第一站是正式拉开了序幕去到了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那么也是汇集了延庆区的许多非遗代表性的传承人这个传承人呢，也是到这个学校里面参观了这个学校师生的作品展，那么包括像这里边有许多工作室涉及到燕京八绝里边的，比如雕漆啊、花丝镶嵌呀、景泰蓝呀等等，那么这些呢让这个传承人看到了一些新的这种传承非遗的一些手法，比如说除了传统的制作手法之外，还有这个雕漆作品，比如说它出现了用电脑设计纹样，然后用现代材料亚克力和 3D 打印做胎体这样的一个新鲜做法，那么也是对于非遗传承是一种比较新的尝试。另外在展览方面在这个崔各庄的X 美术馆，是在这个园区里面的一个美术馆文创园区里的美术馆，那么今天也是同时开了两个展览，一个是无尽的服装二，一个是安东尼奥奥巴预言这样的两个展览，一个是去体现中国南海区域包括这个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的对于服装史上的理解，另外呢这个安东尼奥奥巴也是来自于巴西的一个当代的艺术家，那主要是通过这种油画和装置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意思。 好的，感谢天池的介绍，再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50，空气质量优。目前全路网交通指数3.0基本畅通，